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again, of course.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183. Now we can see the title here, The Earth, 地球。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文章里头谈的是什么东西。When you stand on a beach and look at the sea, the horizon or skyline seems to stretch straight across from left to right for hundreds of kilometers. However, the horizon isn't a straight line. As you look at the far left and right edges of this line,You will notice what seem to be slight curvatures. The reason for these curves is that our Earth is shaped like a sphere or ball. Seen from space, the Earth is almost perfectly round and appears to have a smooth surface. The Earth is one of many planets in our solar system.However, it is the only planet that has the right conditions for human life. Other planets would be too cold or too hot for humans, or the atmosphere would be too poisonous. The next time you go to the beach, remember that there's no other place like this planet anywhere else in the universe. 这是谈到我们地球是多么的重要，我们能够在地球上生活真是一种幸福啊，所以我们要珍惜地球，对不对？ From this article, we can come to the understanding that the earth is a precious thing. It's a blessing for us to live on earth, what's on the earth. The earth 跟 on earth 有点不一样啊。On earth 在世上， on the earth 在地球上。所以呢 ，on earth 在世上，我们常常讲 ，people on earth 在世上这些人呢 ，all know the importance of honesty， 大家都知道呢，这个所谓诚实的重要性。那我们就可以这样讲 ，people on earth。但是呢，就是 it is a blessing for us to live on the earth， 就是我们能够在地球上生活。这个时候呢，不是在世上生活 ，on the earth 这就加得了。那是是多么一种幸福啊 ！Blessing 就是福气 ，blessing。It is a blessing for us to live on the earth, and we also know that the earth is one of a kind. 它是独特的，它别的地方找不到的。Here, we can get water, we can get the air we breathe so that we can live on and on. 我们一直可以呢生活这样下去 We can survive. Without water or air, 没有空气或者是这个水的话 we would die pretty soon. 很快就会死亡的。这是一个假设语气。虚拟语气最后的用 we would die.这是我是单纯简单的先做一个 paraphrase。现在我们就来先谈文章内容之前，谈 on earth 跟 on the earth 的区别，再说一遍。On earth 叫世上，我们叫 people on earth， 世上的人 should know the importance of honesty， 要了解诚实的重要性。On the earth 在地球上 ，we are lucky。To live on the earth. 好，我们能够在地球上生活，这是一种幸运。We should do the best we can to to protect our earth from being spoiled. 我们必须尽全力保持我们的保护我们的地球免受破坏。S-P-O-I-L 加 ED from being spoiled 被破坏。Spoil 可以当不及物动词，指的是食物收掉了。The food has spoiled. In other words, it can't be eaten anymore. 那食物已经收掉，不能再吃了。Or you'll get the runs. 否则你就会呢得到呢拉肚子的毛病。Get the runs. R-U-N 加个 S. 当然一个专有的词类叫 diarrhea, 它指的是下痢，就是一直不断的拉肚子，但通常口语都用 get the runs， run 要加 s， 来回跑来跑去，跑厕所的意思。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这文章里面的内容。 When you stand on the beach and look at the sea, the horizon or skyline seems to stretch straight across from left to right for hundreds of kilometers. 当你站在海边的时候 beach 这个长音千万要记住，不要念成 beach。 I went to the beach yesterday， 我昨天到母狗那边去了，那就变成母狗了，是 B-I-T-C-H， 那叫 beach， 所以这叫 beach， 是 E 的长音要特别念出来。当你呢站在海边 and look atthe sea， 同时看这个海的时候，然后后头主句出来了，主语是 the horizon， 后头用 or 并列连词连接这个同位语 skyline， 也就是海平面的这个水平线地平线叫 the horizon， 或者是天际线 skyline， 它也可以叫做 skyline。那么这个 horizon 怎么样呢？ seems to stretch straight across from left to right， 是不是延伸的直线的延伸啊？这样 stretch 就是延伸，这边当不及物动词， straight 是当状语，也就是副词修饰 stretch， 是直直的延伸，笔直的延伸，当副词用。 across就是直直的一直这样延伸下去，越过 across the 越过，从哪边越过到哪边 from left to right， 从左边越过到右边，都是直直的这样延伸下去。而且延伸的距离有多少呢？ for hundreds of kilometers， 大概有好几百公里那么远。那么这个 kilometers 这是一种念法，美国的中西部人都是会念成 kilometers。那美国的东北部人呢，那就是马萨诸塞州了，或是纽约州了等等。那么这些人他们在念这个字的时候会念成 kilometers， 跟英国人念法是一样的，是两个念法都可以，但我个人喜欢念 kilometers。 好，那么这个句子就了解了，接着往下看。 However， 不过呢， the horizon isn't a straight line，然而这个呢地平线并不是一条直线。 As you look at the far left and right edges of this line， 当你看了这条线，就是 of this line， 最远的左边以及最右的这个什么呢 edges 右边，因为左边跟右边，所以这个 edge 就加了 s， 最远左边以及最右边，这个时候你这样看的时候，这样看过去的时候， You will notice what seem to be slight curvatures， 你就会注意到那个似乎是所谓呢有一点呢 slight 约略的啊，约略的什么东西，这是一个形容词 curvatures 曲线。这 curvatures 是一个专有的词类，一般就讲 curves 就好了， C-U-R-V-E复数加个 s， curves 的曲线。好，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似乎是有约略这种曲线的样子。那么我们这边呢可以看到这个 what 就等于 the things which 叫做复合关系代词。你会注意到这些东西，什么东西呢？ The things which seem 用复数，它就不加 s， 因为它后头的 curvatures 它是用复数曲线。那么就是你慢慢看这一点，一道曲线下面又一道，接着连下来一道曲线，它是这样看的，左边慢慢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很多很多曲线这样连在一起，是这样的。好了，接着再往下看 The reason for these curves， 它是造成这些曲线的原因。 These curves 就等于 these curvatures， 之所以会造成这些曲线的这种现象，其理由，理由当主语，动词是 as， 就是什么呢？或者整个是 that 从句做主语不主语。Is that our earth， 这原因呢就是我们的地球啊 is shaped like， 形状就像是一个被塑成一种形状，塑造形象叫 is shaped。 好，我们说呢，我送你这一只表， I'm going to give this watch to you， 或是 I'm going to give you this watch that is shaped like a heart， 形状呢就像一个心样啊，送你这么一个表。This is a watch that is shaped, that is 可以省略掉 shaped like a watch， 像一个心形的表这样。他说我们的地球呢，那形状就像是一个球形体 like a sphere， 他用球形体这个字，也就是 or 或者就是 or a ball， 那个冠词 os省得掉，因为前面已经一个 a sphere 的一个 a， 所以他用 ball 啊，这样就可以了。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Seen from space, the Earth is almost perfectly round and appears to have a smooth surface。一开头他用 seen， 这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它是两句在一起啊。我们不是说过吗？如果主语相同时，可以将主语去掉，之后的动词变什么词啊？现在分词，现在开始算总账了。如果这动词是 be 动词，变成 being 之后，可以把它什么省略掉？还记不记得我说过多少次了？那么套句，我们中国人讲了一句话，我讲过了 n 遍了。n 其实这个发音是不对的，要念成 n 遍了 ，m n n。啊，那个要念成 n， 不是念成 n 遍，要 n 遍了。可是，在讲的这个，我们国人之间在谈话的时候，通常都是用 n， 对 ，n 次方，其实应该讲 n 次方的。所以，他原来的句法，他原来的句子根本是 ：The Earth is seen from space. The Earth is almost perfectly round.And appears to have a smooth surface. 但是你在 seen 前面加 the earth is 的时候，造成这个主句跟后头 the earth is almost perfectly round 两个主句没有连接，所以要加个连词。When the earth is seen from space, the earth is almost perfectly round and appears to have a smooth surface. 所以 whenThe earth is seen from the space. 你加个 when 就对，然后后头的 the earth 改成 it， 因为不要把 the earth 出现两遍嘛。现在你就把这个 when 去掉， the earth is seen， 就地球被看的时候，从太空中被看见的时候，所以要用被动语态，原因是在这个地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发觉它跟后头的主语相同啊，就把 the earth 去掉。Is 就变成现在分词 being being 再把它省略掉，所以就变成了 seen。 如果它不是 be 动词，是一般动词，你就是变现在分词就够了。比如说 John sat by the window, he was reading a newspaper。 我就可以改成把 John 把它去掉，因为跟后头的 he 的主语一样嘛，所以后头动词 sat 就变成现在分词 sitting by the window, John was reading a newspaper， 我就可以这样说。所以一样的，所以这个地球啊，当从太空要被看上去的时候呢， space 代表太空，所以前面是不能加任何的定冠词的。所以这个地球 is almost perfectly round， 几乎是完美的圆，好，几乎是整个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圆形的。这个 round 是形容词， and appears 并列连词连接前面的 is， 然后跟 appears 对等，同时似乎是 to have a smooth surface， 有一个很平滑的表面。其实地球并没有平滑，我们现在看说我们住在高楼呢，100多层啦，对不对？我们树也有好几十丈这样高啊，但是在太空上看，那些东西都是一点点，蚂蚁都看不到。好，所以呢它是光滑的，其实非常的这种平滑的这个样子，平滑的表面 surface。 The Earth is one of many planets in our solar system， 地球是诸多行星里头其中之一。行星叫 planets， 那请问恒星怎么说呢？恒星叫做 star， 所以恒星是不动的 STAR，行星是可以走动的，叫 planets。 好，这边加了 s 复数。好了， in our solar system， 在我们太阳系列里头，好，太阳系叫 solar system， 太阳的叫 solar， solar calendar 就是阳历， lunar calendar 就是阴历， lunar， 我们就用 lunar 跟这个 solar啊，这样子来区分。However， 不过呢 ，It is the only planet that has the right conditions for human life。不过，尽管有好多呢这些行星啊，然而我们地球呢是唯一的一个行星 ，the only planet。这种名词前面有 the only， 还有包括序数词 the first、the second、the third 等等，后头的关系代词要用 that。He's the only one that knows the secret。 不过尽管是这么说，也有不少老外是照样讲 He's the only one who knows the secret。 所以语法是语法，实际用的时候呢，那么老外他们有他们自己喜欢用法。当然呢，标准的这个很懂得这个英文写作很挑剔的这个老外，他们还是会用 that。 所以有一种非常坚持语法的，另外一个则是我不懂语法，可是我英文是我的，我就这样讲，所以你要了解，你也跟着要变动，脑筋不能死，好，这样子哈。所以后头呢也有人用 which， 不过建议大家还是要用 that， 因为受到 the only 的影响。它却是唯一的行星，什么行星呢？这个定语从句 that 就等于 which， 用的是用 that， 是有适当的正确的 the right conditions 条件供人类的生命存活的这种东西。他们其他地方是没有这样的条件，唯有呢我们的这个地球这个行星才有。好， other planets 变成是 other， 念肚子饿的饿， other， other planets 其他的这个行星呢would be too cold， 他为什么不用 will be 呢？好，主要是假如我们去住的话， if we live on other planets they would be，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lived 是 lived， 这样就明白了，原来是与现在事实相反的虚拟语气。 if we live on other planets they would be， 就是这个道理嘛，是其他的这些行星不是太冷嘛，也就是太热了 for humans， 对人类来讲。 or the atmosphere， 不要念是 atmosphere， atmosphere， 或者是大气层 the atmosphere， 气氛也是这个字。 I like the、restaurant here. 我喜欢这家的这个餐厅 because of its cozy atmosphere. 只是因为它的舒适的氛围或者是气氛。那么这个 cozy 是 C-O-Z-Y, 就等于 comfortable, 一样的意思。好，或者也是 because of its homey atmosphere。那么是如家的感觉，这个 home 加个 y 就像家庭一样的这种感觉。好了，接着呢，他在这下面就说了，这个大气层要不然就是太毒了 poisonous, 有很多一些毒气在里头。 The next time 就下一次，其实这个 the next time 在这边是当什么词用呢？连词，就等于 when you go to the beach the next time, 一样的意思。下一次，那个 the 还可以省得掉， next time you go to the beach, 下一次你到海边去的时候， remember, 这是主句，前面省了 you should remember, 你要记住。记住什么呢？ that there is no other place, other, 千万别念是 other, no other, 肚子饿的饿。他说没有别的这个地方 like this planet, 就像我们这个地球这个行星一样 anywhere else in the universe, 在宇宙任何的其他地方你找不到的。好了，了解之后，现在我要讲这里面一些重要的字。首先要讲的 horizon 是地平线，一定是单数。 The sun is now rising above the horizon,太阳正在从地平线升起。The sun is rising above, A-B-O-V-E, the horizon. 但是 horizon 在另外一个用法加了 S 的时候，是代表了知识领域，永远用复数。比如说旅游可以增广你的见识。Traveling can broaden your horizons. 这个 horizon 一定要加 S。那旅游啊，可以让你增加很多知识。Traveling, T-R-A-V-E-L 加 I-N-G。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面第二段里头，这个是 However, it is the only planet that has the right conditions for human life. Conditions 这边代表条件。那么有一个用法叫 on condition。on condition 的时候。加一个 that 就视为连词，就等于 if 的意思。 I'll marry you on condition that you have money, 我会嫁给你，不过条件是你要必须要有钱。 next on condition that 就把它当作一个连词， if you have money, 不过这种人一听到这样的话说我们赶紧走、太现实了。好，这是有关 on conditionthat 用法，但 condition 代表状况的时候，处境的时候，那个介词要用 in, 就不能用 on。 比如说 the patient is now still in critical condition, 这个病人现在目前还是病况危急。 the patient is in critical condition, C-R-I-T-I-C-A-L, in critical condition。好，我们现在就了解之后，那么请大家就开始来看我们的语法重点。The reason, 理由做主语的用法。The reason 做主语的时候呢，它后头动词假如有 be 动词 is 出现的时候，应当以 that 引导的名词从句做主语补主语，句型如下。The reason why, 点点点 is, 后头放 that 从句。好，我们来看一下，要不然 the reason for 加名词形成的介词短语加 is 再加 that 引导的名词从句。我们看这个例子， The reason why John failed the test is that he wasn't prepared for it at all. 他说这个理由为什么约翰这次考试是没考过呢，理由是 is 后头放 that 从句， He wasn't prepared for it，他根本没有为考试做好准备。